卫星最后阶段的重要试验。朝中社报道，国家宇宙开发局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试验一颗卫星测试品，里面安装有摄影机、相机、图像发射机和各波段收发机等，搭载它的运载体以高角度发射到高空500公里，目的是评估卫星摄影、资料传送系统和地面管制系统的能力。开发局说，今次试验意味通过发射侦察卫星的最后工序，是一个重要成果，预料到明年四月将会完成军事侦察卫星一号的准备。南韩和日本昨日侦测到北韩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南韩对北韩持续导弹挑衅深表遗憾，日本就透过驻北京大使馆向平壤提出抗议。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和法国加时之后打成3-3平手，最终阿根廷凭互射12码击败法国，继1986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队长梅西就首夺这项锦标，在决赛之后形容已经别无所求。至于阿根廷国内就一片欢腾，庆祝国家队夺冠。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是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14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3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2点，系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4是升5.6，阿里巴巴88.9升2.45，美团182.8升6.9，恒生中国企业67.52升4.2，合景泰富集团2.09跌2.7，快手71.65是升2.15，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是报14.48跌1.14，友邦保险84.3跌3毫。京东集团228.6升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9.496，瑞士法郎8.355，澳元5.232，加元5.703，新西兰元4.979，欧元8.261。每百日元对港元5.7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3点，系跌293点。港金报166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01美元，卖出179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骏逸街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就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处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晰透彻似酒色。谁人被你爱着，幸福开始，兴奋也是上情。红酒红酒红酒，多清新的水晶，真爱为谁定？为受爱的魔力，酒涌进内心，便一股动力。重燃爱火，实在爱惜，怎形容你那娇弱像无力，扮着无形吸引你。 走红先啲真唔插咩另一旧歌。 来里软弱，外表刚愎，挚爱意再重。 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 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 当然寒夏天气警告点少得佢。 被你爱着，幸福开始都会快乐忘形。红酒红酒红酒，加深记忆，真爱为谁地？ 三小时节目空苏柏云，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早上冻冻地咧，有少阳光晒住，哇，正正啊！今日天气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嘅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日天气仍然寒冷，保重身体。 内里软弱，外表刚愎，挚爱意再重现。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谁人被你爱着，幸福开始都会快乐梦影。红酒红酒红酒，干一杯加深记忆，真爱为谁地？ 翻嚟节目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啊，今个礼拜咧，其实大家都有晒心理准备，就系、是、个天气咧个气温会下降噶啦吓。咁、今朝咧我自己 check 过咧，当我诶六点几七点嘅时候 check 个气温咧系七度定八度啫。咁啊睇翻咧，即系成个不同嘅地区嘅分布咧，真系原来都分别都几大嘅，即系有啲地方咧甚至跌到啊四五度啦，系有啲地方就一般我见到今日九龙城即系附近我哋呢一区咧，大约十一度到啦，即系七点几嘅时候。 咁又霜冻警告啊嘛。似乎嘅就我谂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六日，大家都应该好忙啦。 系啊， 有霜冻警告，可能有啲人会上大帽山，我睇下有冇结冰啊。跟住又要睇呢个世界杯啊，又要赶住打边炉啊， 又要去街市扫货啦， 去买嘢啊。同埋嘅就系圣诞节嘅话，不如咧就平平地谂住去买嗰啲打底嗰啲咧，好暖嘅底衫啊，好忙啊，今个礼拜。 哇！我嗰日睇消费者委员会个报告， 系啊， 99蚊嗰啲， 其实而家好多时候都系噶， 系啊，佢话个保暖嘅功能好过即系500蚊嗰啲，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我依家佢有啲打底衫咧，真系着几年，我觉得 OK 啊，几舒服。系啊，同埋就冇嗰啲发热功能。但系我曾经有冲动想买嗰啲发热功能嗰啲 风褛、 风褛啊，银色嘅，即系里面有一层银色嗰啲咧，我好想。 啲实辣噶，但系嗰啲 系啊，你有冇着过？ 唔可以着噶。 我知啊，佢里边啊，你有冇着过啊？ 冇。 我真的很想试一下，因为他们听讲话呢，譬如说你登山啊，去那些很冻的地方呢，那件东西得的。 不是讲过咯。我们不是讲过话，其实你有时 候有些。 是啊，不是石子。 是啊，我 想 讲 过。 我记得那次我讲话，因为石子包住到脚趾呢，那就证明呢是比就咁着呢是暖啲嘅。 上个礼拜 讲。是啊。 咁但你要真 的 有登山。 我讲紧啲海上拯救的话，其实就是比石子包住你㗎嘛，好似焗鸡翼咁样㗎嘛。 但你要登山先用咯，即如果你普通，我成日觉得而家都市里边咧，话冻话冻咧，其实入室内咧，基本上已经唔系好冻。 其实我系觉得唔需要嘅，以及嘅就系话，即系你呢啲咁嘅叫做功能性嘅一啲衣物咧，真系要去一啲就系极 寒嘅天氣，又或者嘅就係即係比較極端嘅天氣嘅地方你需要嘅啫。咁、我反而會覺得嘅就係話，你著嗰個 layers 咧，究竟係乜嘢係貼住自己個肉啊？點樣要著法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先至係最重要。係、啊，都有講過嘅啦。其實羽絨咧，你係唔應該喺個羽絨同埋你嘅身體中間嗰度著啲太厚嘅衣物噶嘛。我哋都曾經同大家講過啦，你係要等你自己發出嚟嗰種體温，可以咧就係俾你嘅嗰個羽絨嘅話係 trap 住喺你身體裏面嘅、其實你已經夠暖㗎啦、所以其實唔需要買好多即係太過功能性嘅嘢、反而嘅就係如果你太熱咧，你出咗汗，你唔除咗嗰件衫佢嘅話咧、你就將嗰啲汗全部吸翻曬入你嘅身體嗰度、你仲凍、因為我係曾經試過係咁樣嘅、即係我試過就喺尼泊爾度行山啦，但係嗰陣時候我就唔識著呢啲咁嘅打底啊，定係應該要點樣啦？其實咧就係喺你著嗰件就係御寒嘅啊，應該話吸濕嘅嗰件衫嗰之前咧，你係應該要著一件底衫，點解咧？就係、預你去做完運動之後，如果你出咗汗嘅話，你必須要第一時間將裡面嗰件衫換咗佢。若果唔係嘅話咧，你出邊咧著幾多衫，你都係唔暖嘅、我嗰次就係唔知，咁我濕咗之後嘅話咧，跟住咧係成個人咧係打冷震、你個口係不其然咁啊，嘎。 我試過。 咁跟住行山登山嗰個朋友就好驚啦，佢、就因為咁樣嘅話咧，你就已經喺度失温，驚你就係體温咧就係低温症嘅時候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喺個山嗰度係好嚴重，係可以有機會係死。咁跟住佢就問我就究竟發生咩事，我就冇啊，因為我直接就係將嗰件好暖嘅嗰件衫咧，就著咗喺個底嗰度。但係我行山嘅時候咧，我出咗好多汗，佢就吸曬我嗰啲汗、而我係冇一件衫咧，就係將嗰啲汗吸咗佢，乾爽咗佢。佢就話第一時間即刻要揾一個地方嘅話，就將所有裡面嘅衫除曬佢，跟住換過曬啲乾爽嘅衫之後，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係好容易會病嘅。你一病嘅話喺山嗰度就好大件事啊、哇！嗰次真係好驚啊！ 濕衫搭住個身咧，跟住。风吹埋嚟，真系零舍冻，超冻。 系你想着乜嘢衫都冇用，即系其实你着出边有几多衫嘅话，都系冇用，因为你里面嗰件衫湿咗。 你头先讲嗰啲打冷震，我真系试过。嗰阵时咧，细细个跟啲哥哥姐姐去游水咯，我记得去龟背湾游完水，点知落大雨，咁啊企喺度等巴士咧，啲风吹埋嚟咧，仲要我哋嗰时即系我冇换翻衫，仲系着住一条换裤仔啫，系咁揼雨咧，哇！真系咁企喺度震震震，讲嘢咧就咁样。我啲哥哥都惊我，哎呀死啦！佢会唔会？病咧咁样，系真系好冻。阿马老师今日琴日都讲咗啦，即系呢个气温会下降咧。你老人家有冇喺屋企？即系你又包啲石子啊，咩发热衫啊，诸如此类。你好识搞呢啲嘢噶嘛？你琴日有冇喺石子包晒成个身 份？佢点会啊？佢讲嘅啫嘛，但系佢唔会做噶嘛。你咁第一日识佢， 唔系呢啲 你都冻得有少少系嘛？ 呢啲会有嘅， 你饮饮嘢 一定唔会。 你饮饮嘢， 唔需要。 冇俾人， 我自己有嘢饮。 冇俾人睇死。你琴晚有冇做少少嘢？ 一定冇， 真系冇， 系咪？ 因为我昨晚又不觉得好好冻，我昨晚不觉得冻。不过我哋昨晚翻屋企就做节，做过冬嘅同阿妈，咁就系提早做节。我昨日本来咧想叫佢咧点嗰个汤圆嘅，即系咸汤圆咧。我点播？ 系啊 ，OK， 插播。 但系佢唔喐啊，佢话啊冻得滞，我唔整啦。 你个妈咪？ 系啊， 咁应该啊，仲真系唔想做啊，叫你做，咁你自己唔做，你想食啲你自己。 唔系，我话我备好晒啲嘢，你整好唔好？哇，唔好啊，唔想喐啊，咁样。如果唔系，我真系想攞翻嚟俾你品尝一下，即系家乡嗰啲，即系我唔敢话好好食。 但你唔好逼阿伯母啦， 我所以我冇逼啊。咁佢话唔愿意 咁 算。 妈妈咁冻， 系啊， 你唔好搞 佢 啦。 我冇啊，我真系冇啊。 咁妈妈怕冻，你咪俾翻个暖炉，爱心暖炉咯，提高下嗰个室温，佢咪会整翻啲汤圆俾你食咯？会唔会啊？ 我都唔会，因为佢怕冻嘅手。怕冻啊！我寻晚负责洗碗都冻到我死下。 你知唔知戴手套噶？ 我 你知唔知用热水噶？ 我唔中意戴手套。 但系如果你真系好冻嘅时候嘅话，你就要做呢啲嘢噶啦。 用暖水咯， 因为我想俾我啲家姐啊睇到我几辛苦啊！佢哋食饱饭就坐喺度。我 咁呢 个 人心地咪系唔好啦？ 做就做，使乜要人哋睇？你睇我几辛苦？ 系啊，系咪一年得一次？ 有乜所谓 你啦？心地唔好啊！ 一路洗碗，啲水真系冻啦！ 系啊，真系 点解我洗紧碗，你哋坐喺度嘅？ 系 啊， 我真系咁。 系咯，我都知，因为我都承受过呢啲咁样嘅嘢。 一路洗一路， 哎呀，几 有 噶 啲水。 但系我系唔会嘅， 系 啊，我系唔会嘅。一系你就唔做， 系啊， 你做你就唔好。 冇错， 系啊，我觉得系咁样。 同埋真系有个选择，你一戴手套啦，你话手套唔方便，你咪开少暖水咯，都 OK。再唔系，其实洗一只手就唔冻噶啦，即系当你麻咗之后就 唔方便啫，系咪先？你睇下我做到就呢啲手咧，就嚟生晒嗰啲倒刺啊！ 我啲手你嚟生晒倒刺，真系冇办法，因为太 干 啦。 好干噶啦，今日咧相对湿度44%啦，天气一干咗之后咧，系啊， 44啫嘛。 你慢慢，我自己啦，就发觉只手咧好多嗰啲纹出晒嚟， 爆裂晒啦，龟裂啦，我手指尾真系龟裂。 咁所以都要效法啲靓女咁搽翻啲 hand cream， 你有啦，你时间唔中我都要你咁做，系啊， 我知 系 你 好滋润啦，你 我知啊。 你俾我， 你睇下你幾好，你用 咁多禮物嘅， 用幾多嘢，其實都係佢講，我買俾佢咯，佢講我又買俾佢咯。 我睇下我身上咩係阿 Michael 買先。 你繼續揾，我俾少少 時間。時間 我除條三角褲俾你。 人哋有，你送一件象仔底褲俾你 啊 嘛。 你有冇著啊？ 係啊，未著。 我條到啦， 唔係底褲嚟㗎。我个系面裤嚟嘅，不过你当底裤着都得嘅， 梗系得啦。 你戴当冇戴得， 早啊，一 set 落街啊！ 好，继续我哋节目，有呢一首 Slip and Slide。 记住小心保暖啊，大家，因为真系天气好冻啊。 虽然你冻啦，包括琴日都系啦，咁但系咧有呢个阳光晒住，唔知你有冇感觉就系、是、突然之间咧，虽然冻，但系个感觉就系冻中又有少少温暖咧，个太阳晒落嚟好舒服嘅，系啦。咁啊，琴日咧就咁天台咧就咁瞓喺度咧，咁啊就晒一阵太阳，觉得嗰种温暖系冬天里边一种好大嘅享受嚟噶 吓。嗯，冇错。咁啊，当然啦，琴日嚟讲嘅话，我谂相信有好多。 捧阿根廷嘅朋友嘅话，都应该一个好大嘅享受啦，系咪？ 哇！坐过山车咁啊，先系哇，二比零啦，好正啊！跟住但系后来追，不过呢啲球赛好好睇， 冇错。即系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世界杯嘅 finale 咧，即系你最后尾嘅即系最后嘅冠军赛嚟讲嘅话，我觉得哇，仲要三比三，你仲要加时，加完时之后仲要踢埋十二码， 心脏病， 你想点咧？ 哇！ 系咪？系咪真系最完美？ 即会即会票价， 即会票价， 系啊！睇咁多分钟喎。一场足球比赛，我都系好开心。 而且对于美斯嚟讲嘅话，佢能够系咪真真正正可以做到一个嘅就系球王咧？我觉得琴日真系一个完美嘅演绎。 捧埋呢个世界杯就一流啦， 非常之好 睇啊！ 系 好啦，十点半咁啊，今日咧一样会有我哋不同嘅环节啦，包括有淑女关注组啦，有马老师嘅一个古文啦， 吓古文啦， 有人问你找唔找数啊？ 梗系找数啦， 咩数啊？ 寒冻冷， 嗯 ，OK， 留意留意晒出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寻日结束，立法会上昼十点为新当选的四名议员举行宣誓仪式，由行政长官李家超监誓。最先宣誓的议员是何敬康，其后是尚海龙、陈永光和黄锦辉，其中黄锦辉被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指首次读出誓词的时候有不清楚的地方，要求他再读一次。补选胜出的候选人按票数高低依次为民建联的陈永光、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新民党的何敬康和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尚海龙。一名四个月大女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出现心脏衰竭，日前接受来自内地的心脏，并在香港儿童医院成功完成换心手术，是手中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内地。港大临床医学学院教授及肝脏移植科主管陈志仁表示，女婴心脏细小，要在香港等到合适捐赠的机会难。而本港的捐赠数字令人失望，今年截至昨日只有16宗丝肝移植手术。陈志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期望内地与特区政府可设立清晰透明的机制，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他又说，内地捐赠制度已经越来越优化，确保器官属于无偿捐赠。他认为一些质疑内地器官捐赠来源的声音不太公道，香港亦都有责任向海外清晰讲解内地在相关方面的法制，渐趋完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现时排在心肺移植轮候名册有七十几名病人，平均每人要等七年才等到合适器官移植，病人很多时候未等到就离世。他期望內地與香港建立機制，相互配對合適的器官捐贈。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榮譽會長周家歡認同，可啟動討論兩地器官互享的機制。他又提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器官移植有質疑，香港就在移植的醫學範疇享負盛名，导致不少医生担心接受内地器官捐赠会令到香港医学界受到牵连，研究论文不被承认，甚至被医学组织除名。但他说，内地医学界有在国际会议介绍中国在器官捐赠情况的变化，问题只是别人信不信。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外长王英贤应中国政府邀请，今个星期到北京访问。路透社报道，适逢两国建交五十周年，王英贤星期三将会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并且举行第六次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阿尔巴内塞在一份声明表示，澳洲寻求与中国发展稳定关系，将会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合作， 在必要的地方存有分歧，并且从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交往。中国是澳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但是两国近年的关系因为贸易纠纷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跌入谷底。来自工党的阿尔巴内塞在击败前任总理莫里森成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设法修补与中国的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26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4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1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6升3.8，阿里巴巴88.1升1.65，美团180元系升4.1。恒生中国企业67.06跌4仙，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5.28跌3.4，快手70.15升6.5，阿里健康7.49系跌5.6，合景泰富集团2.07系跌2.9，友邦保险83.5跌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36.08，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6，人民幣6.976，英磅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061，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9。日經平均指數報27,221点，跌305点，港金報16,6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3美元，卖出179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江乐道中由于有紧急维修，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同你继续倾，陪你过冬至。泳儿，冬至给家人的一道汤，你会搞啲乜嘢杰作出嚟呢？ 煲咩汤都好啦，最紧要系加合桃同埋梨落去，名字我都谂埋噶啦，叫做桃李继续 drink 啊！ 哇，个嘅好难啫，你都系饮汤吧啦。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揭开中国航天史上几次重大事件，铺排好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航天发展动人画卷，令观众看得紧张又热血，感受一路上中国航天人走过的艰辛道路，用努力去克服重重难关。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30，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有时咧睇完一啲嘅媒体上面嘅报道咧，你会觉得有冇咁夸张啊？咁样，我今日咧睇呢个报道系关于乜嘢咧？就系、是、关于我哋嘅床单嘅。咁、外国有啲嘅研究咧，就做过一个调查，佢话如果你7日唔换你嘅床单，即系你每日。即系用啦，即系 一个礼拜 啦，系啦，七日都唔换嘅话咧，有过百万嘅尘螨同埋细菌咧就陪你瞓觉嘅，咁再耐啲咧就更加污糟，即系随住嗰个日子咧系非常非常之污糟嘅。但系我又咁谂，我觉得其实会唔会系关于嗰个人使用嗰个习惯，例如话你去街嘅衫，嗱，佢最主要咧就来自你嘅人啊，即系你嘅人嘅身体嘅皮肤啦、衣服啦咁样，会唔会系有时你去完街？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啦，翻屋企又著住去街嗰件衫，又瞓翻上床， 我唔會， 因此會咁污糟咧。 唔會，一定唔會， 係啦， 我覺得唔關事，我覺得反而嘅就係有好多時候我哋啲油脂啊，我哋啲皮屑啊，啲螨啊， 頭髮啦， 好多嘢噶，其實好污糟噶。你有時你咪會見到咧，有啲人會用嗰啲嗰啲叫咩啊？荧光嗰啲咁嘅，即系熄晒盏灯之后，跟住用荧光嚟，系啦，咪去照， 好多嘢 噶，得人惊噶。我见过嘅就 系 有一次，系咩咧 ？Gordon Ramsay 啊，去有某一间嘅嗰啲民宿，咁就因为咧嗰间民宿咧就冇咩人去嘅，咁所以咧佢就想去拯救嗰间民宿，咪有啲咁样嘅节目嘅。我去到嘅时候嘅话，我真系嘅讲咩都假嘅，就最紧要嘅就系嗰个卫生嗰个程度，佢就会做呢一样嘢啦，佢就会。熄曬燈，跟住就開嗰啲好似類似紫光燈咁樣嘅機，咁啊就一睇就哇啲地氈啊、張床褥啊嗰啲跡全部咧就睇曬，跟住係好恐怖㗎。 睇完咪仲更加唔敢瞓。即系睇眼都见埋干净嘛，但你睇到你仲点瞓落去咧？ 所以想话俾你知嘅就系话，有好多嘢其实基本上你觉得就表面上望落去佢好似好干净，但系我系讲紧嘅就系话床单，我相信系咯，因为我哋系啊，因为我哋喺度瞓觉嘅时候嘅话，其实有好多嗰啲皮屑咧，你跌咗落去嘅话，我谂如果你真系用啲咁嘅紫光灯去睇嘅， 应该系 好恐怖噶。 仲有冲凉啲毛巾，其实全部都好污糟啦。 系啊，所以其实我都换得好勤嘅， 系咪 啊？一个礼拜至少噶啦， 两个礼拜点都要。换嘅啦，即系专家就话系去到第28日咧，如果你唔换咧，细菌已经布满晒噶啦，当中咧发现有肺炎啦、淋病啦，同埋好多好多不同种类嘅细菌，都系会令到你点样咧？可能系会敏感啦、打黐啦，甚至咧气喘啦、眼睛红肿啦、皮肤发红等等等，即系如果你有过敏嘅反应吓，咁啊进入人体之后咧，更加可能会令到咧你会如果有哮喘病咧，个剧情会加剧嘅咁嘅样，咁啊啲建议嘅，除咗呢要换呢。床上用品平时可以少啲用干布，用湿布，湿布咧抹就唔会吹起晒啊，或者将佢揈到周围都系啊咁样。同埋咧就系可能少啲摆一啲毛公仔啊，因为毛公仔啊或者一啲地毡啊都系野尘嘅，同埋控制房间嘅湿度，因为咧越潮湿嗰啲尘螨咧越生长得劲一啲嘅。 其实有时我觉得咧唔单止话系嗰张床单，我成日都惊个枕头嘅。 哇！ 个枕头其实咧好得意，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你知啦，即系可能系多数都系会好一大扎人喺埋一齐住噶嘛。我阿爷我阿嫲咧系好得意嘅，佢想去测试一下究竟嗰个枕头袋使唔使要换咧？你知唔知佢点做啊？ 拍拍。 唔系。佢系会用条脷去舐舐，但系唔系舐咁样舐啦。 阿嫲， 系啊，佢唔喺度啦，佢唔喺度啦。 点解啊？点解啊？ 试一试佢咸唔咸啊？ 哎呀， 你试下 老人家 老人家呢个系佢嘅智慧。因为咧，如果你真系所有屋企人嘅一次过要换晒啲床单啊、被铺咁样， 都几大阵仗噶。 佢嗰条用手洗啊嘛， 系啊， 佢要用手洗啊嘛，所以佢一定要用佢自己嘅方法去 洗手 啊。尤其是系嗰个枕头袋，我好记得啊。我点解要咁样啊？佢就如果系嘅话咧，污糟就系咸嘅；如果咧系唔污糟嘅，即系仲系干净嘅话咧，佢就应该系冇味道。 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 我有试过，我沿用到今时今日，我都会系咁样，但 系 真系会有味道噶。系啊，当然 即系你 而家 都仲系啊？ 会噶，会噶。我即系我唔当然唔会用呢个咁嘅方法嚟做测试啦，因为对我自己嚟讲嘅话咧，所有嘅床单被铺咧系一个礼拜我一定换一次嘅，系啦，咁咪唔需要测试咯。但系有时都唔知点解嘅就话啊，都真系怀念我爸嘅时候嘅话，舐下先。 我以前咧去做童军，咁咧童军系露营噶嘛，系咪？咁咧露营咧，大家啲衣服鞋袜咧，咁啊可能有时捞乱咗咧。咁有一次啦，去露营咧，有个童军仔，即系我一齐去嘅，佢无端端攞起我只袜喺度闻，我话你做咩咁样？咁啊，我屋企惯咗咧，闻下就知边个噶啦。咁 哇， 我觉得真系好奇怪，嗬， 细路仔系 好难讲嘅，真系吓，系啊， 我话你咁犀利，跟住我唔使问系我，佢扯你早啲出声啊咁样。 嗱，呢啲习惯亦都好得意。我睇过有一个咧，就系台湾地区嘅一个大家做就男女大不同嘅一啲咁样嘅即系节目啦。佢有讲到嘅就系话咧，我想问一样嘢，你哋男士咧系咪其实咧出咗街嘅衫嘅话，翻到屋企系要全部都要攞出去洗噶？ 攞出去洗意思即系咩啊？ 攞去洗，即系全部都要攞去洗啊！ 梗系啦， 会啊， 系啊， 会啊。 你知唔知 外套？ 你知唔知其实咧，女仔咧有时有好多嘢咧都未必会攞去洗噶， 即系唔使住。定系着多几次先。 你话真系我要去食铁板烧，又或者我去打边炉，一阵味啦，我就一定要全部都系要攞去洗啦。跟住咧，我哋就会发觉嘅就系，譬如可能一啲小可爱啊，又或者系嗰啲打底嗰啲衫咧，唔知点解你感觉上觉得闻落去都香香地嘅，你就会接翻好佢就摆翻。 咁着几多次先洗啊？即系可能系三次、五 次， 唔知啊？你自己觉得需要洗咯。系啊。咁我即系佢讲緊嘅呢一样嘢嘅就係话即係有一啲嘅夫妇啦丈夫就会投诉就觉得佢就係啲女仔点解你哋出咗街嘅衫返到屋企嘅时候呢觉得佢香香嘅又或者就係唔係太污糟嘅话呢佢哋会挂返屋企。我发觉其实我哋系咁㗎。又或者牛仔裤啦牛仔裤真係唔系每一次都洗㗎。 系 咪 着 完之后你 就 觉得佢就佢唔系起镜面啊佢唔会系立立啊咁样嘅话呢。 感觉 OK 又着多一日。 有时可能会拎出去可能走廊啊，或者系啦，会晒下佢，或者喺阳台嗰度吹下佢之后，咁跟住咧，你又会将佢摆翻好噶。 系 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点解你哋咁污糟噶？出咗街嘅衫系一定要洗咯。 我会咁嘅，我会有我自己嘅一个判断方法，就系、是、我谂下，我今日着住呢个牛仔裤咁先算啦。我去过咩地方？譬如我净系翻个工，跟住就翻嚟，咁我可能会着多一次嘅。但系你话唔系，今日去过医院，当去过医院啊，或者去过一啲我觉得比较 高危 少少危险。我因为疫情咧，真会令我哋，即系令我。敏感咗嘅，咁去過。咦，今日唔係，我出過街，而家行咗一輪，咁我會洗啦。但如果我真係去過一啲，我覺得譬如我甚至我冇乜點落過車，係我就接太太咁，跟住翻嚟，咁我就唔換住咯。 係，咁裡面啲衫咧，底衫咧， 都換。 底衫會唔會又換啦？ 又 換，女仔換。 底衫又換。 係啊，即係我唔可以話係全部都係啊嚇。 襪 我哋女仔 換嘅，因為我 襪又係嘅， 出汗 啊。係啦，但我有時都未必。我同嗰啲女朋友都傾緊呢一個問題嘅時候，我哋話係啊，尤其是係即係嗰啲咧女男仔唔會帶嗰啲。其实有时佢就话唔会日日洗咯，因为你洗嘅时候嘅话佢会歪咁啊，咁所以其实咧就觉得就都香嘅，咁跟住就会接翻埋佢买翻佢。 多数都香噶，女士。 咁所以咧就其实好得意嘅，嗰个节目咧重要嘅就系啲丈夫啊，仲要系偷拍啲太太，你明唔明啊？佢就话嗱，唔系净我讲噶，佢 真 系咁样 噶。 有时可能我就出完街之后翻嚟，佢觉得就我冇出汗，我件我出边呢件可能呢件咁样嘅衫嘅话咧，佢哋就会就系挂一挂佢之后。跟住又擺翻落去個衣櫃度啦，但係男性係唔能夠咯。 我都就算我攞一攞，我都唔擺入衣櫃，我 都 污糟嘅。 係 啊，感覺係啊，感覺唔乾 淨。所以我覺得呢啲係一啲習慣嚟㗎。 但係攬 咧，突然間翻起係咪好唔同啊？大家 同埋，因為我覺得咧，男人係臭嘅，啲汗係臭。 汗就個個都臭 啊！ 因為女仔你又噴 香 水 啊， 跟住我又覺得佢就係件衫都係出咗一陣啫，係啊，都唔使咁洗啦，咁樣咯。 最緊要自己開心。同埋最紧要身体健康。 我最紧要嘅就系你觉得你自己干净， 系干净就好啦。 真系要干净最紧要。 好啦，十五度气温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上嚟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我哋有 Leslie 张国荣讲嘅呢首 remix 版本，够了 世界已走到尽头，别再刻意地营造万个苦痛面孔，如没要努力，你可不必期望得到。 Leslie 嘅呢一首。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送俾大家今日嘅网上情。网上情，忙与闲，忙同闲系两种回言不同嘅生活方式。有啲都市人中意忙，越忙就越开心，越忙就有精神。佢哋将忙睇成系动力，系营养，认为安闲咧就系偷闲，系无所事事。不过都有啲人认为闲就系放下，系清静，系自在，系修养。佢哋觉得执着嘅人、忙碌嘅人系工作嘅奴隶。亦都有啲人喜欢忙，亦都喜欢闲。每个礼拜起码放翻两日假啦，或者力争每日翻工八个钟好啦，唔好 O T 啊。亦都有啲人喺忙碌工作之中，希望饮啖茶、睇下报纸、睇下手机、偷闲一下。从忙当中，我哋可以体会生命嘅价值、工作嘅意义。忙都系令我哋得到好多知识，认识好多朋友。不过忙都有不同嘅层次，有啲人忙系因为为一家老少嘅生活，有啲人忙系为咗社会嘅幸福。有啲人忙系为人排解难分，喺飞机场、火车站、街上，每日人来人往，个个有不同嘅原因去忙。有啲人为名，有啲人为利，有啲人为情，有啲人为爱。有啲人以忙为乐，以忙为喜，恨不得一天有24小时，再加24小时，等自己可以更加忙。而有啲人呢，好得闲啦。但是太得闲，冇钱维持生活，就想人哋救济，想人哋赏赐，连我伸手向人乞求，都唔肯自己去劳动。忙固然辛苦，其实得闲何尝唔苦呢？与其闲着无事苦，不若忙碌更加有意义。忙系身心最滋养嘅补品，忙为今世来世播下善利嘅种子。人的生命有限，因此忙起来，忙才会进步，才会有成就。讲起忙，讲起闲，不过是一种的相对。如果能够理事圆融，虽忙又闲，最好可以在忙碌的时候都有空闲的心情，在空闲的时候都有忙碌的感受，那就能够心闲人不闲，人忙心不忙。星云大师， 总有一次晚餐和一个梦，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烟影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 我已经遗忘， 我已经遗忘， 生活是飞走香水烟云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已经失去方向。忙忙， 张艾嘉呢一首 《忙忙 忙与忙》， 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 在忙碌之中，有没有欣赏这个世界所有美好？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就会有第二个钟头，我哋会有估估下古文，千祈唔好错过啦！先听十一点新闻。 喺决赛之后，形容已经别无所求。至于阿根廷国内就一片欢腾，庆祝国家队夺冠。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寒冷同干燥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97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51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4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8升3蚊，阿里巴巴88.25升1.8，美团179.8系升3.9，恒生中国企业67蚊跌1毫，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5.14跌4.8，快手70.7升1.2，阿里健康7.46跌5.9，友邦保险83.5跌1.1，盈富基金19.52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9.488，瑞士法郎8.353，澳元5.23，加元5.701，新西兰元4.972，欧元8.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7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221点，跌305点，港金报16660蚊，系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32美元，卖出179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喺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砌片厂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观塘、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龙富路落斜方向吉之岛。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我如果系长濑濑， 佢一定唔系长濑濑，佢系短切切。 有人 喂，其实我怀疑佢字我写过。又或者 系软揼揼。 嗱，你讲嗰个短 软濑濑， 短切切点写？ 硬邦邦。 吓， 好啦，翻翻嚟啦。玩够未啊？ 系啊， 唔系玩啊，我哋求真啊，求学啊。 我以为你话我哋求 唔系，我哋点题啊？系啊，我哋点题你下个礼拜、 啊， 因为 我 发觉而家啲遥佢教学嗰啲同学好多事啊。 系、 哎、 啊，你话佢多事、 啊，佢哋有点题啊？ 系啊，阿德哥同学啊， 系啊， 冻同 冷同冻都系佢哋讲噶嘛， 系啊， 系啊。 啱晒今日嘅天气啦， 啱晒啦， 巴闭啊！而家 系啊，咁佢有俾学费啊嘛？ 有嘅咩？ 有咩？ 我哋都冇，佢点解会有？ 咪就系咯， 我哋都冇上， 贴钱我哋上嘅，系咪？你试下你唔贴钱你啊？ 即刻走啊！ 今日冻冰冰， 系啊，仲要上堂， 我不如食啲热辣辣嘅嘢啦。 冻冰冰，热辣。 OK， 上次阿德哥仔佢就话冻同冷有咩分别？咁、 啊、 我想问下啦，冻同冷对你哋两个嚟讲？有咩分别啊？ 啊，系咪啲形容词啊，或者名词嘅分别啊？我估啫。 定系温度嘅分别，即系有个冻啲就咁样，再冻啲，即系系咪啊？会唔会啊？即系冇咁冻就叫咩？ 两个字啊？ 我答你，我答你，冇分别。 我觉得有分别。 唔系你讲冇分别唔紧要，你对眼点解要咁样？ 我唔知道，我要咁样睇得到你啊？系要斜啤你，系要啤你啊？ 呢只啤叫斜啤， 冇错啦。 红啤啤， 系啊，红啤啤。 系啊，仲有或者有咩相同嘅地方咧？ 相同嘅地方咪就系相同嘅地方，咪、就系两个冇分别咯，所以佢咪相同咯。 相同嘅地方咪就系讲个低温咯，即系个气温会低啲。 形容词咯，形容词系冻咯。 字形有咩相同嘅地方啊？ 两点水咯， 两点水。所有两点水嘅字咧，多数形容冻嘅。嗱、我用冻字嚟概括先啦、即系冷啊等等。 系， 譬如话个寒字下边系咪有两点啊？ 系啊，冇错。 系个冷字又系两点啦、 啊。咁如果三点水， 三点水嗰个叫凉，凉浸浸。我而家讲紧两点。 咁三点水系咪一定讲冻啊？三点水系咪讲冻噶？ 唔系， 淫雨霏霏嘅淫字都系三点水。 系啊，嗰、个淫字唔系解冻，系、我讲过好多次， 系连绵不绝咁解。 系啦、其实个淫字咧，方淫嘅淫字咧，其实都唔系解咸湿嘅，过度咁解。 过度， 过度系啦。 淫雨霏霏即系太多雨水啦，咁样。 嗰、个淫都话唔系嗰个淫咯，你有冇听书噶？ 啊，知道。咁我系， 我都觉得佢今日有少少哦。你做乜嘢去咗边度？ 你帮我记住佢。 咁样我记个小个系咪？ 咁就要记小个。 你记佢两个小个， 仲要记两个。 嚟，你记到佢两个小个，送一个。 系啊， 送一个优点俾你。 问人哋方人无道。 唔系咯，我 佢讲噶，方人无道佢讲。 系你问佢。 唔系啊，我净系讲人方人无道四个字冇喺我口出。你睇翻阿勤。 O K， 得得得得，唔紧要，唔紧要。 咁俾一个小个你啊。 老师， 老师都记得， 你要屈佢嘛？ 系啊， 我冇， 我都冇讲。 OK OK OK， 大家和气， 平手平手，唔好啦，唔记得。 系嗱，两点咧，多数都系解即系冻嘅，即系话凛冽啦，寒风凛冽啦，冻啊冷啊，都系两点。两点咧， 好深啊！你今日啲字 呢个部首。两点就唔系叫两点水嘅， 三点先系三点水。咁两点其实属咩部咧？ 唔知啊。 冷部 唔系。 水部 唔系，系冰部。 冰部 冰冷嘅冰，即系多数解冻嘅。咁啊，德哥，你话冻同冷有咩分别？首先最简单嘅就系冷就系普通话形容冻。 系咯，形容词啊嘛。 系，如果系广东话咧，就用冻。当然啦，呢个系一个好肤浅嘅答案。咁老师梗系唔会咁肤浅啦，系咪先？ 系更肤浅。 即系口语嘅说话咧，就系用冻啦，系咪？但系如果你系要书写语嘅，就要写冷啦。 系啦， 今天很冷咁样，系咪？我唔可以写今天很冻。 咁咪俾人扣分咯。 系噶， 系。 今天很冻。 另外个寒字咧。其实寒、冷、冻三个字都分别是有不同的意思的。是。咁你觉得冷是什么意思啊？ 冷 是、 就是、 形容词嘛。 唔系，都两个都形容词，冷同冻。 冷咪就系个身体觉得，今日个天气 咩叫做咩意思啊？我唔系好明嘅意思。 嗱，我 OK 得，我知你嘅水准未到噶。 梗系啦， 那個、 因为你教咗咁耐嘅话，我哋都冇升过班。唔系啊，你想问嘅问题太过大啦，我唔知你系咩意思、啊。 咁你不如你先讲一讲冷系咩意思？ 我讲 个咩意思啊？ 我拆个冷字俾大家听下先。个冷 旁边同埋个令字啊， 系啊， 凡系个令字咧，就代表好权威咁啦，命令， 嗯， 啊、即系个令字本身， 将军令， 系你邓嚟听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OK， 凡系个冷字咧，其实意思咧就有一步一步上嘅冷咁嘅意思，例如。哇！大帽山嘅山脚可能有十二度，你再上高啲去到山腰可能得十度，再上个顶可能得六度。咁呢个咧冷意思咧就有递增式上嘅， 嗯， 明唔明？你好疑惑。唔系我要一个详细嘅 增色， 即系越嚟越冻，即系会加上去噶，会加上去。咁冻系冇加上去嘅意思。 冻字咧，哇這个咧，冬系点解啊？ 冬方向。 冬系隔篱个冬字咧， 方向 系冬。除咗方向之外咧，仲有啲咩意思啊？ 冬西， 冬西啊？ 有權都係有權威嘅意思，例如我做當 權威，哦，東主係咪、 哦？ 我做當係啦，就好權威嘅，係啦。咁、那個東字嘅意思係點解咧？ 極冷咁解係咪 啊？可以咁講啦，係真係再冷啲嘅。但當然啦，兩個到底邊個冷啲又冇得咁比嘅，係、因為六度你可以話係冷，可以話係凍嘅，係咪？咁啊寒字咧？就其实咧，概括系寒冷咁样嚟形容嘅，唔会有寒冻嘅。 嗯，系、哦，即系只会寒加冷就唔会寒冻。 系啊，咁、寒咧，其实咧个意思咧，以前啲人觉得咧系仲比较冻啲嘅，例如哇，好心寒啊。 嗯， 我见到两个同学咁样样咧，无心向学咧。 我唔系无心向学嘅，而系我觉得我仲喺度谂紧咩个冷系咩递增，即系我的意思嘅就系，如果我要写一篇文章，我用个冷字，系咪就系其实有一啲深层嘅意义俾人哋知道嘅就系，即你明唔明啊？ 我明 白，所以即系佢系有一个咁嘅解释嘅，但系问题系我唔知道，我普遍性我哋会觉得冷同埋冻冇呢啲咁深层嘅意义喺里面咯。 所以头先我话啦，冷同冻一般嘅解释咧就系广东话同埋白话 文 系啦，系啦，即系最简单易明嘅。咁如果你要想深究一啲咧，就系咁样样解释啦。 老师啊，其实仲有一个字嘅，有时咧我哋叫寒冷啦，有时叫冰冷啦吓。咁冰冷咪 冰 寒冷再冻啲啊？ 唔系，其实冰冷嘅意思咧就结冰咁嘅意思啦，就冰点就系结冰啦。 嗯， 系啦， 所以 咁啊，寒冷冻啲定系冰点啊？冰冷冻啲啊？ 冇得咁比啦， 又冇得比， 冇得比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 系咪落堂啊？ 我谂几好，呢个系一个 good idea。 咩啊？ 一个 good idea， good idea。 咁 OK， 我又问下啦，你估以前啲人点样御寒咧？嗱，古人 皮草 生火， 仲有咧， 饮热嘅嘢， 皮草。 系嗱，逐样讲先啦。如果讲居住环境咧，咁你皇宫梗系最巴闭噶啦。佢又會整一啲空牆，即係兩排磚中間通窿嘅，然後就點火，點火咧就有啲管咁啊引入去啦，就成個房都好亂啦。如果係招呼啲皇后個房，你估佢哋會點整噶啦？ 係咪整火爐嗰啲啊？ 皇后嘅房 係。佢哋整啲嘢幅牆嗰度嘅， 整啲嘢幅牆， 系啊，但系就唔系火牆， 挂啲毡喺度， 類近啦， 動物嘅皮草， 唔系，系一種植物，攞啲泥整爛佢，然後吻曬幅牆，嗰啲咩植物咧？你估食得嘅， 食得嘅， 食得嘅， 但你要嗰個特性就係驅寒嗰種特性， 植物 嘅植佢嘅草啊。是一种草嚟噶，系干咗之后。 瓜果啦，瓜果类， 唔系粟米心嗰啲， 唔系， 瓜果类。 有边咧？你觉得好驱寒嘅？ 姜咯，我谂到。但系你 瓜 类近啦，姜就系辛辣嘅嘢。 辣椒， 花椒。 花椒 系佢哋整啲花椒咧， 中烂 佢，中烂佢，然后沟埋嚟咧，就成个房咁样整好 晒。但到夏天咧，佢就削走佢咯喎又。 夏天咪由佢咯， 又 浸 又去住第二间房咯， 系啊， 咁样。 嗰个叫招房，其实咧系因为以前咧汉成帝咧，佢中意一个外妃叫赵飞燕，但系因为咧 佢幾年都冇 B B 喎，咁啊揾個中醫去把脈啦。嗰陣時取常唔喺度，如果唔係就揾阿取常噶啦，可能。發覺佢宮寒啊，即係女士好多都係有宮寒嘅，所以就冇 B B。咁個醫師咧就建議佢啊，用啲花椒嚟整好幅牆啦，嗰、那個叫椒房。 門 啊，有咩八角啊？花椒椒啊？ 系啊，花椒有八角， 花椒八角， 仲可以加啲咩落去咧？跟住卤水，有卤水。 整 只 鸡李丽蕊啊！ 整只鸡翼 啊！我唔系李丽蕊啊！ 系对唔住， 西路长啊， 田国，田国阳， 西路长， 田国阳，你冬天食咩驱寒啊？ 姜茶咯，饮。 仲有咧？ 仲有话饮热朱古力啦。 系啊， 系啊， 暖水都得噶。 古时天气，古时天气， 古时嘅天气咩话嚟嘅咩？ 即系古代， 古代嘅时候，食羊肉啦。 系啦。啊，仲有咧？ 古时嘅天气仲要食嘢噶？你讲紧系 食嘢食料啊？有啲咩方法？ 方面啊，饮姜茶又唔得哦。咁 打，仲有 系咯系咯，仲有啊？ 系啊。羊肉都得啊！梁张张，你唔好净系挂自己喺度整个口罩，你都要打。 你觉唔觉得呢？今日好闷啊！ 系我唔识答。 系啊， 系啊， 我都唔知。 我哋倾一阵偈啊，一阵落堂你食咩？ 你今日好靓个口罩， 系啊， 粉红色。 我买错咗，我好后悔。我买嘅时候唔知有条咁核突嘅红色带， 唔系啊，好靓啊， 我好唔中意。 O K 啊， 好靓啊，我中意啊。 系咩？送俾你啊，不如 你送俾我。我觉得应该系 我哋仲上唔上堂啊？ 唔知啊，我觉得如果落堂会最好。唉，食啲咩嘢？谂下先，以前食 系咪所有肉食都得啊？肉 唔系，其实 除咗羊肉，仲有啲咩啊？ 火锅咯，佢哋又好中意食火锅。 以前古人有冇 BBQ 噶？ 有啊， 其实古人基本上就系 BBQ， 可能 睇翻啲 火 啊， 就系搵只羊咁样穿住咁样喺度烧烧烧 羊啊，烤猪啊，烤鸡啊。 以前基本就 系 日日都 系 BBQ。咁佢哋着咩衫啊？嗱。 貂皮衫咯， 嗱有钱人咧嗰件咧就叫球，即系球 礼， 然后下边做个衣，系啦，即系有钱人就着球，普通人咧就着咩咧？着袍，普通人即系啲穷等人家，好似我啲咁清苦嘅， 袍好保暖嘅咩？咩袍啊？ 咪用啲 即系阔大啲嘅 羊毛啊，然后啲可能系棉花，因为棉花好后期先入到。 你知唔知啊，老师？以前咧旧时代咧，嗰啲女人有钱咧，唔系旧到你讲嗰啲，即系吓，我讲旧香港啊，系个条颈有只嘢夹喺度噶，你知唔知？ 雕 咯， 系啊， 好得人惊噶，有手脚有头。 我细个时候，我妈个柜咧有只咁样嘢吊喺度， 真系啊， 系啊， 系啊， 雕嚟咁雕鼠啊， 佢个嘴咧系有个夹咁样 噶， 其实好似一只标本咁 啊！ 你觉唔觉得好似一只标本？ 我唔得啊！我见到会打眼震嘅， 其实 即系等于其实有时候你见到成只鸡咁趴喺度咧，都恐怖。 唔知点解以前啲人觉得呢样嘢好上流社会， 因为佢要证实个真 系啊 嘛。 有啲佢成只噶， 系啊， 以前 我咪讲紧系成只， 趴喺 个 身 有尾啊，有头噶， 狐狸嚟噶嘛嗰啲？ 唔系雕， 都系雕鼠啊。 嗯，细细只嘅， 嗯系， 系啊，我知啊，你今日箍住个 箍住 条颈 啊，个嘴就夹住自己条。 系啊，冇错，个口啊就要钳住自己个条尾啊嘛。 尖沙咀七南道咧，以前有一间 系啊，专卖呢啲皮草，有只 犀利噶， 有只大老虎， 系啊，佢门都有只嘢。我细个咧经过嗰度咧，因为好少机会行，但如果我会记得，因为啱喺路口嗰度咧，我就会叫我妈带我去对面马路过。 或者你 经过个， 因为惊 佢会喐噶， 哦， 好恐怖。 以前当仲兴用皮草嘅时候， 系 好多呢啲嘅，而家冇少人用。 冇啦，冇着皮草， 系啊，冇啦。 好啦，头啊， 好嘢， 当当当当当当，我扮当当似唔似啊？ 都似啦， 因为 你早啲扮啊嘛， 我玩客家婆成日当当当，扮惯咗。 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侮辱我你瞬间已默记，宁愿自己，来过扮我最爱的已默记，难怪着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败到我的理想传记，还要再怪他太奇。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希流有云浩影嘅呢一首新歌，十一点二十九分，听紧香港电台低二台。星期一嘅早上，咁啊天气寒冷啦，咁啊天气而家系室外气温十五度，相对湿度36%嘅，真系非常之干燥啊！搽翻少少 cream 咧，养一养就最好啦。展望听日早上仍然寒冷，除有数天咧，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嘅。先听咧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寻日结束，立法会上昼十点为新当选的四名议员举行宣誓仪式，由行政长官李家超监誓。最先宣誓的议员是何敬康，其后是尚海龙、陈永光和黄锦辉。其中黃錦輝被立法會秘書長陳偉安指首次讀出誓詞時有不清楚的地方，要求他再讀一次。補選勝出的候選人按票數高低依次為民建聯的陳永光、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新民黨的何敬康和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到立法会为四名新当选的选委会界别议员监誓。李家超之后率领一批司局长与议员在立法会餐厅聚餐。新当选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表示，今日顺利宣誓感到非常荣幸和开心，亦都有少少紧张。他说在选举过程收集很多不同界别意见，希望综合之后向政府和议会反映，目前希望盡快熟悉工作環境和議事規則，投入議會運作，投入議會工作。至於辦事處的安排，他表示未知道，正是與立法會秘書處和新民黨聯絡。病人組織聯盟表示，部分市民因為個別原因或者自身疾病而未能夠接種新冠疫苗，即使接種之後亦都未能夠產生足夠抗體水平，建議政府為免疫力不足人士提供長效抗體組合注射，有多一個保護自己的選擇。聯盟上個月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212名有不同免疫力不足的病人，結果發現近兩成受訪者知道自己的疾病或者正是使用的藥物或治療會影響新冠疫苗的抗體水平。超過半數受訪者因為擔心免疫力不足而減少外出和社交。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话：长效抗体组合注射能够大大减低抗药性。医管局已经引入，但系数量有限，目前只是免费提供给最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或者血癌病人，希望可以延伸涵盖范围。铜锣湾保良局婴儿组九月被揭发怀疑虐儿事件之后，机构成立独立委员会检讨儿童院舍住宿服务。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主席彭允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报告发现院舍人手短缺，一名工作人员有时要面对七至八名婴幼儿。婴儿组主要照顾零至三岁幼童，但是超龄问题严重，有部分更加超过五岁。院舍的设备和玩具都不适合他们，这些儿童有时会在院舍制造问题，员工的入职培训亦都不足，对虐儿定义界线模糊。委员会期望机构为员工提供改进课程。委员会成员方长发表示，婴儿组超龄儿童增加主要原因是宿位不足，报告期望在未调配到合适组别之前，保良局可以安排更多幼儿组人员到婴儿组协助照顾较年长的幼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是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3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06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57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6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4升3.6，阿里巴巴88.25升1.8，美团180.8系升4.9。恒生中国企业67.08跌2仙，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82跌8毫，快手70.7升1.2，阿里健康7.46跌5.9，港交所328跌4.8，盈富基金19.54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36.24，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6，人民币6.981，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2点，跌294点。港金报16,6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2美元，卖出179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都是车多。另外观塘的月华街由于有紧急维修，月华街近住华丽楼对出慢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观塘、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龙富路落斜方向吉之岛。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丰收快活人，陪你过冬至。 我是马铃薯小强， 我是 Sarah 李志雄萝卜， 我是老鸡茄梁继章。我们的节目就好像 罗宋汤， 因为包罗万有。 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庭一样， 饮完乱粒粒， 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祝大家冬至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号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号。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晏昼1:00，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早上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风骚快活人去到睇戏嘅时间啦。咁呢个礼拜咧，我就一啲嘅电影平台咧，首先咁讲咧，就睇咗两套旧戏，咁一路睇咧都好有嗰种回忆翻嚟嘅。两套咧系完全截然不同啦。不过唔系我今日想讲，我好快讲讲吓。两套截然不同嘅，一套咧好开心啦，跳舞啦，唱歌啦 ，MV 啦，嗰、那个叫做咧《Grease》游资 呢套 啊，咁啊不必多介绍啦、嗯。另外一套咧就好沉郁啦，好无奈，好绝望啦，咁样就叫做Midnight Express 午夜快車啊，講個美國青年喺呢個土耳其嘅喺監獄裏邊嘅遭遇。而我今日咧想講嘅一套新嘅今年出嘅一套兒童動畫，但係個動畫咧就係同呢個真人一齊merge 埋嘅，即係個動畫會喺真人嘅世界出現。咁呢一套咧叫《蛋黃哥大冒險》啊，咁咧 蛋黃 係啦，十集、每集10分鐘嘅啫。 嗯， 吓，系啊，好快做完一集噶啦，差唔多打几下冇，唔系打咁耐，真系好好睇嘅，即系差唔多一阵已经十集即系做完晒噶啦，咁样就系讲咧，有一日喺厨房嗰度，一个餐厅嘅厨房咧，一冧鸡蛋，卜卜跌咗两只落嚟啦，咁样一只咧系错摆落去嘅。嗱，首先咁讲，嗱，大家都知道啦，鸡蛋咧有啲系真系蛋黄嚟嘅。佢食嘅，有啲係會孵到雞仔嘅，即係佢有受精啊，定係冇受精咧咁樣。咁咧就因為有一隻有雞仔嘅擺錯咗，嚟埋呢一個廚房，咁兩隻雞蛋碌落嚟咧，打破咗，一隻咧就一隻雞仔出咗嚟，好嘢出世咯咁樣樣。另外一隻 就係一隻普通嘅蛋黃咯，即係好似你而家燙下燙下，有啲嘅蛋白圍住咁咯。呢、這個就係戲裏邊叫蛋黃哥啦。蛋黃哥咧就係嗰啲過住咧啊，算啦，你唔好煩我啦，等我瞓一陣啦，即係好無聊咁過人生。而呢只雞仔咧就話唔得。既然我哋而家出咗世，我哋要揾翻个妈咪咁样。呢、這个鸡仔咧就叫鸡冻哥吓，冻啊，即系经常冻啊，即系喐嚟喐去咁样，运动嘅冻吓。咁两个咧唔同嘅性格，就讲啊呢两个鸡冻哥咧带住呢个蛋黄哥去揾翻佢妈咪嘅遭遇嘅。咁、其中有一幕咧就去到呢、這、一个，因为佢喺厨房嚟噶嘛，出到去出边咧嗰个寿司嗰、那个回转嗰个带嗰度咧，蛋黄哥咧就噗一声跌咗落只碟度，咁啊回转寿司一路传，跟住个小朋友话：妈咪啊，只鸡蛋讲嘢啊，咁样。妈咪又：嘿，唔好乱讲啦，鸡蛋都会讲嘢啊，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咁嘅情节咯。佢每一集咧都系讲咧，阿蛋黄哥同埋阿鸡同哥咧去到唔同嘅地方， 遇到唔同嘅人，甚至遇到呢个日本一个总理吓，个总理话：哎呀，我都好似想阿大王哥你咁咧，摊到咩都唔使做，其实我好大压力，我都唔想做呢个位嘅咁样。咁大家如果中意睇一啲嘅得意嘅动画片咧，咁可以考虑下。佢有两个 version 嘅，应该咁讲就系、是、你话睇日文版。 嗯 睇翻原裝講日文個版本，嗯、但係咧，我身邊我再睇咧，廣東話都配得幾得意嘅咁樣咯。咁、嗯、啊，童心未泯，大家或者同細路仔喺假期咧，可以睇下呢個《蛋黃哥大冒險》嚇、嗯啊、十集嘅， 真係幾自己好得意咁。 得嘅，好，跟住阿 Sarah 啦。 好啦，咁我咧就今個禮拜想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套咧，就而家正係上映嘅。我覺得有時咧有啲電影咧好奇怪，你睇咗第一集之後咧，就算佢可能籌備經年十几年之后佢才拍第二集，你都一定要去看的、 嗯、 而且有这些电影的话是一定要入去戏院看的，是不可以在屋企看的、嗯、就算我相信的就是你屋企话现在那些什么 4K 电视啊 6K 电视啊 18K 电视啊等等的话， 总之 你都是一定要在戏院看的、嗯、而且有某些导演也都发觉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永远都是要导演这些这样的史诗式的电影啊、 嗯、 大片啊，所谓叫做即系筹备有经年啊，又或者用好多好多钱去拍啊，等等。好多嘅电影嘅话，你都有呢啲咁嘅条件咧，系会令到你嘅就其实我都估应该都唔都古仔应该都欠奉噶啦，但系你都要去睇嘅、 嗯， 即系例如我觉得《星战》啦， 睇下佢制作， 又或者佢就系《教父》啦。 哇，正啊！《Titanic》 咧，如果有第二集嘅话，我谂相信应该都冇啦，系咪？即系呢啲你系一定会再去睇嘅，为咗个导演也好，为咗个作品也好， 个名大。 你是会去捧佢场啊，所谓叫做吓。咁、嗯、我而家讲紧嘅就系《阿凡达：水之道》啦。咁、嗯、因为咧就我个男朋友佢话啊，我都好想睇啊咁样。咁啊真系其实睇完之后嘅话，我哋先至发觉就喂，其实对上嗰次我哋睇《阿凡达》嘅时候，已经系讲紧几多年前咧？原来系13年啊， 好多年前 系啊， 嗰阵时好经典噶。 詹姆士金马伦导演啦，即系《Titanic》嘅同一位嘅导演啦。咁啊好多都知噶啦，就系、是、一个史诗。一个科幻电影嚟嘅，当然啦，头先我都有讲到嘅就系佢啊拍亲啲都系啲咁嘅千军万马，仲有就系好大规模啊，用好多好多钱嘅制作费嘅呢啲咁样嘅电影啦，所以我觉得佢拍嘅戏嘅话，唔知点解你一定会慕名而嚟嘅，你就一定会支持噶啦。咁其实咧，我仲记得嘅就系第一集睇嘅时候，点解会觉得咁经典呢？因为嗰阵时系要戴 3D 眼镜嘅、 嗯，哇，好经典、啊， 大家仲记唔记得？记得第一代嘅 3D 眼镜嘅话，你又要讲翻咧，仲、要系好入嘅。我而家講緊唔係我哋睇《阿凡達》嘅時候，最早最早嘅時候，大家仲記唔記得個 3D 眼鏡係點㗎？ 我就係記得戲院攞嘅， 紙㗎嘛，係啦，佢唔使錢買嘅、你而家嘅 3D 眼鏡我已經好靚㗎啦，即係哇，好似我哋而家呢咁嘅眼鏡都幾有型嘅。咁、但係嗰陣時我記得個就係我哋係用紙㗎啦，仲要咧就你發覺嗰就係 一 格係紅色，一格係藍色嘅，好渣㗎嗰陣時 候 3D 係咪？ 係啊， 但係而家嗰啲真係已經好犀利㗎啦。咁啊，其實睇我仲記得上一次13年前去睇《阿凡達》嘅時候，你會發覺好勁啊，勁係勁在個就係哇，你無端端戴咗眼鏡嘅時候，你發覺個樹枝會。 系啊， 系啊，好惊噶！ 你会搵手去挡噶， 系啊，你会叫啊，搵 手去挡， 同埋你会挡噶。但系今次嚟讲嘅话，呢度我觉得佢系冇乜瑕疵嘅、 嗯。 你会见到嘅就系因为佢有水世界啦，佢又有喺天空啦，总之有喺天空撒到落去个水嗰度，完全系非常非常之 好有立体效果。 个立体效果就一定系毋庸置疑噶啦，用咁多钱，同埋嘅就我觉得最难得嘅，仲要系佢嗰啲字幕咯、字幕都好立体， 系咩？突咗出嚟。 即 你會唔會摸下個字啊？寫 同埋英文同埋就係佢有佢裏面講得俄文定咁樣，咁你唔知啲咩文噶嘛？所以佢有英文嘅同埋有中文噶嘛，又就兩邊噶。咁啊，就係你會見到個就佢非常之 3D 嘅。 我以前咧睇立體電影咧，有時咧會間中咧除低睇下，如果唔戴會點先？係蒙咁啊， 冇錯，而家佢冇嘅。系啦，佢唔会嘅，佢有 2D 同埋 3D。其实你戴咗眼镜嘅话，当然你会见到啲啊，全部都系立体噶啦。咁、其实真系好劲嘅。咁啊，随住有好多嗰啲可能系 4K 电视同我哋讲嗰啲电视嘅话，你觉得越嚟越普及咧，你会觉得即系佢做得咁靓嘅话系应该嘅、 嗯。 但系当然啦，佢仍然系会觉得佢真系冇得弹啦。好啦，咁啊上天下海啊咁样。我睇完之后觉得全程我同我男朋友都觉得系好似睇紧 National Geographic 咁。即系好似嗰啲水世界咁，你明唔明啊？系啊， 即係佢裏面嗰啲 靚就好靚，係 好靚啊！但係故事嘅話就真係欠奉啦，我覺得嚇。心理上嘅話，大家有個關口係要過嘅，因為係三個鐘頭有多。 哇！我好耐冇睇過三個鐘頭。 係啦，三個鐘頭。 我本人自己睇完之後，我有到完美啊，完美啊！ 哎呀，最慘係咁樣， 佢冇休息添啊！ 似乎係冇休息，係我覺得係有啲嘢係不必要嘅。咁同埋嘅就係有啲想走添。但如果你話講緊嘅就係畫面佢嘅精緻度啊，又或者佢嘅 3D 做得有幾好，佢嘅特技有幾有高超啊，係純視覺嘅一個享受同埋效果係好好啦。個古仔其實佢就詹士金馬倫就咁講啦，佢自己寫咗一年，因為佢覺得嘅就係佢之前佢已經寫低咗嗰個劇本嘅話，佢發覺不斷咁改，不斷咁改。咁啊，當然佢接受大家訪問嘅時候，佢就係話個故事嘅橋段咁係一定係你估唔到嘅。但係我係。唔覺得係咯， 你估到 就算你估唔估到又如何呢？ 估唔到又 因為我覺得唔係睇呢啲嘢咯， 冇錯， 係啦。咁其實就係講緊一個叫做舒利一家，其實舒利就係一個嗰啲藍色咁嗰啲阿凡達啦，係嘛？佢一家嘅一個古仔嚟嘅，即係總之佢就係成日都有一句説話 嘅、就是。上一套已經係呢啲人嘅啦， 就係呢啲嘢啦。 即係如果呢啲已經唔係新鮮啦，你又搬翻藍色人出嚟， 冇錯冇錯。同埋有一個就係死敵，總之佢就係捉埋嗰啲家爺仔啦，跟住又要殺啦，又要救啲細。攞啲細路又俾人捉翻啦，跟住又話殺啦。 緊唔緊張啊？ 唔緊， 大人一定唔緊張噶啦。 你明唔明啊？係啊，即係捉嚟捉去，殺嚟殺去，打嚟打去，上天落海咁樣咯。OK， 咁啊講完啦。咁所以就即係 嗱，我想問啊， 我中意你 係唔係真係個時間嘅問題？如果將佢縮短埋個半鐘，會唔會好啲？ 我同意大佬你咁講，我真係覺得嗰隻三個鐘頭真係不必咯。因為就算我俾到你幾靚啊，嗰啲 3D 幾好啊。你即係 頭嗰十分鐘之後，你就會覺得、你就想睇劇情嘅啦。 你就會覺得嗰就個劇情佢又冇喎，係啊，就好捉嚟捉去，講嚟講去，殺嚟殺去咁，跟住唉，我唔知啊。咁跟住我就成日都有少少懵啦。咁跟住我就見到其實有啲人都瞓著咗嘅， 好瞓 三個鐘頭一定瞓著啦。你有冇瞌着啊？ 我冇、但你就覺得就係即係有少 睡意啦， 唔係有少恍神咯、 做緊咩？做緊咩？ 做緊乜嘢 ？check 下手機先，有冇人揾？ 咁但係當然係要睇嘅、因為我覺得我哋作為即係係啦，我做我哋呢一行係嘛，咁一定要至少嘅就係我都知道緊係點樣發生咩事啦，咁樣係啦。咁同埋就係有一樣嘢，我覺得個戲飛好貴。講完 幾多錢啊？幾多錢？ 150元。連埋你要買個 3D 嘅眼鏡啊，同埋其實我要提一提大家喎，因為佢好似有幾個版本嘅，有咁。因為嚟 laser 版本定係點樣嘅話，佢哋戴嘅嗰個眼鏡都係唔同嘅嚇，係、啦，所以其實大家 另一個名目， 即係又貴啲 啦。但我想問，如果佢個眼鏡幾多錢啊？本身 $10。 哦，眼鏡就唔算好貴， 因為有時有啲係自己會咩噶嘛，會戴自己。 我記得以前我買咗一個嘅，但雖然而家都唔知擺咗喺邊啊。但係有幾可睇 3D 咯。你買咗之後擺屋企冇咩用。 我嗰陣時買咗個電視，就有個 3D 眼鏡。係 啊，係 啊，我都有啊。 但是我真的未用过， 一次都不会看的， 一次都不会， 是 啊， 是 啊， 是的，有两个送给你的嘛， 是啊， 我有个朋友很多年前叫我去他家看埋嗰啲魚遊嚟遊去嗰啲 3D， 我心諗咁又點咧？咁啊，都係咁啫。 如果你個朋友嘅話，你叫佢睇《阿凡達》，好多魚。 其實仲有啲其他片係立體嘅。 金魚街都有啦，大把啦，咪仲立體咯，咪先。 唔係，你都係啦，大家就諗諗啦，係啦，即係其實有時呢一啲，我嘅十幾年先再拍，咁啊係咯，即係因為咁嘅話就去睇下啦。 明白。好，等我介紹一套韓國電影，我好耐冇睇啲黑幫電影啦。係。韓國導演咧就叫做朴勳正，佢係專拍呢啲嘢嘅。咁同埋因為過去咧，我哋睇呢啲黑幫片咧，從來都冇女主角噶嘛。佢今套就有個女仔啊，我覺得個故事幾得意嘅。所謂暗夜咧，其實指啲黑幫啦。天堂咧呢個故事就發生喺濟州島嘅。咁我覺得個故事啲橋段都唔錯嘅。講個男主角係一個忠心同埋好孝順家姐啊個兒生女嘅。一開幕佢因為佢家姐有病，咁佢同佢睇完醫生攞藥之後咧，冇幾耐咧，砰！个家姐同埋嗰个二生女就车祸死咗，咁佢唔知，佢以为敌对嗰班人做嘅，咁但系去到尾咧，你会知道系边个做啦。从此咧， 即系唔系意外嚟嘅， 唔系意外嚟嘅，系有人专登设个局嘅，去令到佢将对方即系对家就好嬲，于是佢就做咗啲嘢啦，报仇啦，然后咧跟住佢本身嗰个大哥咧就叫佢匿去济州岛，然后话一个礼拜之后咧就安排佢去俄罗斯， 咁我覺得呢、這個好睇嘅。然後咧，佢去到呢一個濟州島嘅時候咧，我諗起嗰陣時旺角卡門。刘德华咧就去咗大屿山同啊张曼玉，咁呢个故事亦都系佢，佢去到嗰度咧识咗个女仔，个女仔咧因为有绝症嘅，有绝症咧，所以佢对生命都冇乜期望噶啦，即系可能一个月死两个月死，咁而呢个女仔嘅舅父咧亦都系啲黑帮人，佢专系卖枪嘅，啲枪咧就收埋啲鱼嗰度嘅，因为韩国亦都好中意食鱼生嘅，咁去到济州岛咧。有一檔有個餐廳食嗰啲生魚片咧，好出名嘅。咁呢個故事咧就係話，當個男主角就去到濟州島，就識到呢個女仔。起初佢哋由兩個唔抽唔彩啊，然後就發展，但係佢哋都係冇話好愛對方冇啊，因為佢哋時間好短。但係咧有啲就係想互相照顧嘅感覺。因为个女仔冇晒屋企人啦，佢啲爸爸妈妈咧，亦都系因为黑帮冇咗，咁佢跟住呢个舅父咧，舅父就系做枪械生意，其实系因为舅父嘅原因咧，令到佢爸爸妈妈系俾啲黑帮杀咗嘅，于是佢亦都唔系好中意呢个舅父，但系当有一日个舅父遇害之后咧，佢发觉佢最后一个亲人都冇埋嘅时候咧，佢就逐渐行向呢个男主角嗰度啦。咁但系故事去再發展落去咧，原來局中有局嘅，有人開始過嚟諗住去，佢以為呢啲兄弟咧過嚟濟州島係帶佢去呢個俄羅斯，點知唔係，就展開一場追殺嘅。咁然後我覺得最震撼咧就係結局。咁我覺得有吳宇森啊、林嶺東啊、當年啊、喋血風雲嗰啲影子嘅。即係砰砰砰砰砰嗰啲槍聲啊，粒子彈跌落地下嗰啲聲咧，我覺得係好震撼嘅，響視覺效果同埋劇情啊故事，我都覺得吸引嘅。咁我好耐冇睇呢類戲啦，咁我覺得啊都幾吸引，同埋因為佢套戲唔係好長啊，一個鐘頭零四十分鐘左右啦。咁我覺得如果大家可以即係， 其實以前啲戲套套都係呢個時間， 係啊呢、這個時間，係啊。但 不過而家 全部兩個鐘， 全部兩個鐘啊咁樣， 全部兩個鐘，我覺得太長，我真係覺得太長，係啊。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兩個鐘咧已經過咗超過咗一個人集中嘅能力。你會覺得好攰好咩噶啦？咁我覺得呢套戲，大家如果係想即係揾翻少少刺激啊、浪漫，我覺得可以嘅。 以前你知唔知咧？睇如果兩個鐘嘅戲咧，好大陣仗噶，佢、 啊、 中間要俾你去屙尿啊，十分鐘啦咁樣，係咪十屆啊？我覺得佢 一定要 嚇、啊，即係以前啲戲咧，如果咁兩個 亂 啊， 都係 佢一定要俾你休息噶， 係啊，奔去又係好長噶， 係啊，但係而家都套套都係咁長，就冇咗呢回事。 真係咁噶喎，因為咧，我試過喺印度咧去睇。戏佢系好夜先就开始睇嘅、 啊， 我竟然嘅就系、是、嗰次我就系、是、佢有日长，但系问题系啲人系好兴食完饭之后，跟住先至去食嘢嘅，先至去睇戏嘅。同埋嘅就系佢哋夜晚黑其实基本上都系好夜先至开始食饭。你知唔知道我试过嘅就系、是、我喺印度嗰度咧系十点半先至开始睇戏啊， 夜晚 啊，睇完之后嘅话咧凌晨啦、啊，系、 嗯、 啊，好好玩啊。同埋嘅就系加上嘅就系唔知点解佢中间一定有 intermission 嘅，同埋嘅就系喺印度嘅电影嘅话一定。要有歌舞嘅， 好长， 系 好长 嘅，一定要有嘅，系好长嘅。 其实以前咧，大时大节咧，嗱嚟紧圣诞节啦，睇戏边有休息嘅？即系香港啊，讲香港，以前可以睇到好夜噶嘛，咩、 啊、 午夜场、子夜场、 啊，一定去尖东睇，好开心， 睇、啊、到两三点都仲有得睇嘅、啊。以前我唔知而家啦。 不过讲翻你话而家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啦。唔知系咪因为多咗串流平台咧？因为嗰阵时候你可能讲紧嘅就系、是、电影嘅档期咧，都分呢个圣诞嘅档期啦、 啊， 新年嘅档期啦，同埋农历新年。嘅檔期啦，似乎喺今年嚟講嘅話，你有冇發覺嘅就係聖誕檔期嘅電影嘅話冇， 冇乜， 冇乜咯， 大片 係啊，即係冇乜。 如果唔係一早嗌響曬嘅啦， 一定有嗰啲咩聖誕今年搞乜鬼啊？ 同聖誕有關嘅嘢， 一定有呢啲咁，可能一套一定有一套嘅就一套嗰啲荷里活嗰啲浪漫電影 啊 嘛，冇啊今年 應節片啊嘛，所以叫 應節啊。所以其實都可以喺串流平台嗰度睇下咯，我會睇翻以前嗰啲咯。如果講到話聖誕節嘅話，你有冇一啲你一定會撳翻出嚟睇噶？ 我有，以前有一套咧叫做。嗱，嗰我淨係記得個古仔啫，有個孤寒財主喺聖誕夜咧，有三隻鬼嚟揾佢，唔知你記唔記得嗰套？我而家唔識嚟記得嗰個戲名啦。 明珠嚟嘅喎， 明珠嚟㗎，係咦？你記得啊？ 佢係我唔記得佢有一個譯名叫咩名，總之咧佢就係講個孤寒財主對人好衰嘅。咁有三個鬼魂咧喺聖誕前嗰晚就嚟揾佢，咁到第二朝佢就完全改過曬，即係周圍去將啲財富分享啊乜乜，好感人嗰套戲，係咪 Charles Dickens 嘅咧嗰套？ 係 Charles Dickens， 但係我唔記得咗佢個英譯係叫咩？ 係 名著嚟嘅。 你有冇睇？ 即係類似啲大亨小傳啊呢啲咁樣嘢係啊，係咪？好啦，咁其實我自己咧喺呢個聖誕節咧，我係會好中意睇咧Love Actually。是啊，佢里面嘅就系佢有好多个明星啦，咁同埋再加上嘅就佢有好多个唔同嘅古仔啦，咁跟住总之就系靓人靓景咯， 唔系缘分之外 系唔系 Love Actually， 我唔知道中文系乜嘢，总之佢就好中意睇咯。是啊，你因为呢啲就好似有啲家有喜事嘅感觉嘅， 系家有喜事必须要睇。 任何时间你揿落去，我哋觉得嘅就系、是、你觉得啊，系啊，就系、是、过紧节啦咁样咯。 你记唔记得啊 ？Sleepless in Seattle 都有节日气氛噶。 缘分的天空 系啊 ，Matt Ryan 加埋 咁马思强咧，有冇一啲经典嘅电影？ 好草根嘅，就真系中意睇《尼古尼古新年财》啊！ 家有喜事， 圣诞节我中意睇一零几只八点九， 古惑仔九八。 古惑仔九 八，佢中意睇古惑仔九八， 友情岁月， 友情岁月，圣诞节， 我中意睇八点九，系啊， 八点九，你睇卡通片定真人版啊？ 真人版， 真人版， 真人版，系、okay, 啊，因为呢套戏对我嚟讲， 其实最初系卡通片嚟嘅，即系呢一个讲有一男一女啦，咁大家有只八点九嘅，有一日喺公园咧，两只狗仔咧喺度玩玩玩，咁佢就识咗，结咗婚，生咗好多只， 同埋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嘅话，又系觉得哇好犀利嘅，就系宝贝智多星， 哦。 旅行留低咗个僆仔喺屋企，系啊，跟住又有个大人，几集， 但越睇越唔好睇。 嗰个僆仔都已经好大个啦， 系啊， 后来已经唔好睇啦。 系咪呢个第一集最好睇？开头就系好犀利噶，即系好似我觉得 Ghostbusters 又系嘅，你会觉得哇好犀利，系啊，就棉花糖人啊咁嗰啲咧，之后跟住就已经 唔得啦。你知唔知咧？油脂都有续集噶，原来 Grease 有续集噶 ，Grease Two 啊嘛， 我直情冇兴趣睇啊， 系咩？但系两个完全 唔识 Michelle Pfeiffer 啊嘛，个女主角系。 你有冇睇续集啊？ 我有啊 ，OK， 我有睇啊。所以呢啲咪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啫。有啲电影嘅话，你睇咗第一集嘅话，你就一定会跟住落去睇噶啦，系咪？就系呢种咯，可能系油脂啊，即系油脂佢拍第二集，佢好似洛奇啊， 系 洛奇呢啲都会噶嘛，系咪？ 一路追落去。 你都会睇噶， 最多系猛鬼街，死完又死，死完又死， 系啊，都系嗰条桥，系咪？系啦，喂喂喂，猛鬼街瞓觉，千祈唔好瞓觉。 好啦，喂，快到十二点翻嚟，我哋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啊， 冇错啊。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讲嘅就非常之应节啦，讲下你嘅圣诞大餐啊，留意。 接受器官移植或者血癌病人，希望可以延伸涵盖范围。铜锣湾宝良局婴儿组九月被揭发怀疑虐儿事件之后，机构成立独立委员会检讨儿童院舍住宿服务。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主席彭允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报告发现院舍人手短缺，一名工作人员有时要面对七至八名婴幼儿。婴儿组主要照顾零至三岁幼童，但系超龄问题严重，有部分更加超过五岁。院舍的設備和玩具都不適合他們，這些兒童有時會在院舍製造問題，員工的入職培訓亦都不足，對虐兒定義界線模糊。委員會期望機構為員工提供改進課程。委員會成員方長發說，嬰兒組超齡兒童增加，主要原因是宿位不足。報告期望在未調配到合適組別之前，保良局可以安排更多幼儿组人员到婴儿组协助照顾较年长的幼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新界朝早天气寒冷，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哇，好冻啊！ 哇，莎拉姐嗰个震音真系犀利， 好震 咧，系咪？马家姐唔怕冻咯， 系咪啊？马家姐点解唔怕冻啊？ 我个身形系关唔关事噶？多啲脂肪嘅话就可以抵御呢个寒流嘅。 话你啊， 佢我知佢话我，咪睇佢继续话， 咪就 系 啦。佢个样系咪啊？斜啤你啊，系啊，今日好多人斜，因为都系坐呢个位。 哎，又似你啊！ 诶，一定要有一个嘅就系食后报告， 系啊，报告。上次你咪有一个血压嗰个饮品嘅，咁啊，寻 点解你今日把声咁 man 嘅？ 哎呀，系我唔记得咗，可能饮咗个杯嗰壶嘢啊，嗰壶嘢啊。寻晚咧，因为我翻我妈妈嗰度啊，咁我仲有啲家姐啊、妈妈物咧，因为你嗰个份量比较多嘅，咁我谂 四个人份量啊嘛， 系啊，因为我自己再加嘅。 佢掩住你啊嘛，佢话叫咗你饮晒佢啊嘛，自己一个人，我记得噶。 但我真系分金同味， 跟住有啖啫，跟住就喂佢哋，系咪啊？系咪咁样啊？ 嗱，我买咗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 佢嗰个 红梅 梳 兰，红梳兰饮特饮。 咁蓝莓我买咗一盒30蚊， 系 好贵嘅， 我买28个几三盒噶。 吓， 三个几有几贵啊？啫， 佢三盒啊，我一盒啊，30蚊， 系30几蚊一盒啊？ 系啊，有啲78蚊 我 都唔买 啊！我撑你啊！ 我嗰次买真系28个几三盒咯。 你咩季节啊？ 两个礼拜前啫嘛， 唔系啊，真系好贵啊！ 好贵啊！ 我系咪讲紧嗰啲系大粒嘅？你讲紧嗰啲好大粒嘅， 细粒， 好似你个眼核咁大嘅， 系 啊，你嗰啲应该系细粒嘅， 唔系大粒噶，真系大粒。 你再咁讲， 都未够55蚊，我哋唔好香啊，马家姐。 梳打水应该卖7蚊一罐，我买咗两罐，我数住噶。 你唔好讲啦，跟住你又讲嗰只，我唔知喺边度买咗7蚊两打。 柠檬我正， 系 我晏昼去茶餐厅食嘢，我嘅柠檬零上。点啊？ 跟住自己就饮热水，跟住咧，你饮咗未啊？你試咗未啊？嗰個 試咗就係尋日，因為翻屋企，我想整俾即係屋企人飲，同埋咧，因為尋日天氣實在太凍啦，我嗰日都有問啊啊 Violet 嘅，如果熱飲又點樣樣？佢話最好室温，因為老人家我想佢飲啲暖啲啦， 係 啊，出嚟嘅效果咧 OK 喎，最 點 OK 啊？ 幾好飲？ 你嘅腰圍點啊？ 冇 血壓點啊？ 個血壓有冇降低啊？ 飲一次啫，我。 咁我唔好饮啊！ 应该冇咁压啦，我证实咗， 冇咁压系咪？ 系啦，冇压啦。如果唔系咧就 系啦，一阵啱嚟啊你。 点解咁噶？系啦，但系我觉得好饮嘅，因为我加蜜糖啊，又佢嘅 少少，如果太酸嘅时候， 系啊，我觉得 OK 喎，同埋咧食埋蓝莓咧，我觉得响下昼。昨天那些時間呢整一壺這樣 好超是不 是 是啊好超 是啊 好超 酸得來有甜的 是 啊 OK 是啊是啊不妨你可以試一下啦是不 是我推薦大家的我覺得 聖誕特飲都是 OK 好啦這個聖誕特飲之外的話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聖誕大餐 哇正啊 聖誕大餐真是大件事 是不知大家會吃多少大餐又做冬啦又聖誕啦 新年啦， 有過年 跟住有過年啦， 有團年飯啦。 而家已經開始有講緊啲咩蘿蔔糕啊嗰啲啦，好驚啊！我真係 哇！而家啲蘿蔔好靚，好大嚿， 冇錯。咁我哋翻嚟講翻聖誕大餐先啦。最屘面一定講緊嘅就係呢個火雞啦。 冇錯， 係啊。其實火雞，我聽人哋講話其實係冇咁肥嘅噃，相應於嗰啲咩火腿啊嗰啲嘢喎。 梗係啦，佢脂肪少啲嘅。 係啊，但係好鞋咯。 係啊，真係鞋。 唔係佢哋咧會將嗰啲即係香草啊擠喺火雞入邊，跟住焗咯，個時間就真係要掌握得好。 啊哈！ 如果唔係你焗出嚟咧，即係其實你可能試過咧個雞，即係個火雞胸肉咧同個。 雞翼同埋雞髀咧，其實火雞個胸肉仲好食啲嘅， 係 啊，即係嫩啲咯， 係好啦。嗱，其實講開你話就係即係傳統嘅聖誕大餐啦。其實頭先我哋講嘅就除咗火雞之外嘅話咧，仲會有一啲咁嘅威靈頓牛排啦、火雞啦，又或者係嗰啲咩火腿啊，係咪啊？ 火腿啊，或者係 pizza 都會有嘅。咁我又俾你哋估下啦。 好啊， 咁我哋有三個聖誕大餐嘅食物啦。 係， 咁邊個個油份係最高嘅？ 油份 係啦，好簡單嘅。咁第一咧就係威靈頓牛排啦。咁即係威靈頓牛排入邊有嚿牛排啦，出邊佢會有啲酥皮包 包 住，係啊。咁第二咧就係火雞，第三咧就係火腿蘿菠蘿 pizza 蘿餅，係啦。咁三個我哋用100克去比較，最容易比較啦。咁三款邊一款個脂肪係最高嘅？ 脂肪 啊， 一定唔會係火雞啦。頭先先講話火雞瘦，係啊，因為佢鞋雜雜啊嘛，其實唔好食嘅。 我對 呢個 嘅胸其實都冇乜興趣。 係，你對咩胸有興趣啊？ 天空 啲都好靚啊！呢排 系啊 ，OK， 我估啊，我估威靈頓牛排。 我都系估牛排， 系 正確， 好嘢，好嘢，好嘢。 即系呢三樣嘢咧，喺我哋嘅傳統聖誕大餐裏面嘅話，其實威靈頓牛排你應該就唔好掂啦， 冇錯， 因為 油份係最高，切到好薄咯，或者一半咯，因為佢每一百克咧有19克嘅脂肪， 哇！ 咁 好唔抵啊！ 系啊， 咁卡路里系305啦， 哇！ 你食系啊， 100克 啫，系啦， 你 分分钟一块唔止100克噶， 系咩？ 你分分钟一块咧100几200克，系啊，唔奇噶。 你要提我唔好食啊，知唔知？ 食一啖咯， 系啊，我唔会咁样， 切出嚟我帮你攞走， 系啊，我系咁抌， 净系睇咗切咗当食咗， 哇，咁又好惨。 嗱，你就咁做啊，系啊。你睇完食完咗，你俾我啦。 咁其他咧，如果系讲紧火鸡 咧，有5克嘅脂肪啦，每一百。 哇，好 少啊， 系 啊， 即系增成好多啊， 增成三倍 嘅。咁啊，卡路里170卡路里啦， 都 OK。 咁 火腿 170啫， 系啊 ，OK 嘅。火腿菠萝 薄 饼就有8.1克啊，系嘅脂肪，因为火腿都有啲肥嘅， 都多 系啦。咁跟住咧就卡路里咧就257， 点解咁高嘅？ 高嘅 系啊，你 pizza 都系高噶嘛？ 你有菠萝喎， 菠萝得2-3粒喺上面嘅啫嘛， 咁少 一搞错，你一块嚟计嘅时候， 你抌多几粒啦，关鬼？ 你一陣又話人哋唔抵啦，又要肉多啲啦，人哋揀多啲火腿俾你。 哇！其實如果你咁講，我呢三樣嘢嘅話，我都係揀緊火雞啦。 係 啊， 係 啦，算啦。 食剩我攞去煲湯。 我都係咁話，係個雞殼，成個雞殼嚟燉湯。 係。 好啦，好得意喎！咁原來咧有一啲好得意嘅嘢就係講緊話火雞咧，又唔好食咁多喎，係咪？係 啊，點解嘅？ 嗱，我又俾今次咧就唔係揀答案啦，俾對與錯你哋揀啦。咁咧就話火雞咧食完之後咧會令到個人咧好熱瞌眼瞓嘅，昏昏欲睡。你哋覺得對定係錯？ 對 對， 因為我試過啊，我打邊爐都眼瞓啊。 你食咩雞啊？嗰啲 火雞打邊爐？ 咩雞？ 打邊爐你唔係食火雞嘅嘛？ 我唔方便講咩雞。 我知佢哋。烏雞，我唔知道，我又唔係好覺喎。 有時好眼瞓， 火雞會眼瞓啊！我覺得唔會，我覺得唔會。 沙拉姐啱嘅，咁其實咧， 會呢 其實咧就係啲人咧就驚，即係火雞入邊嗰個色氨酸。咁色氨酸咧又係即係氨基酸嘅一種啦，就組成呢個蛋白質嘅。咁咧就話色氨酸會令到咧人體咧就產生呢個褪黑激素，即係幫助 瞓覺嘅。 咁其實你相比起肉，其他肉啊個色氨酸嘅份量係差唔多嘅。只不過你大餐嘅時候你食得過多咧，就會令到個人咧就昏昏欲睡咁。 即係食得太多，係同你食嘅火雞係無關嘅。 明白，明白。 哦， 係啊，咁又出多人我一題對與錯啦。 好啊， 咁你即係節假會成日飲，即係 飲酒啦， 飲酒啦。咁有啲人飲大咗咧，咁話解酒嘅方法咧就飲多啲水嘅。咁你 正唔正確係咪？ 錯， 正確。 错， 正确， 我觉得正确， 错， 我觉得错， 系，咁其实咧，即系话正统地解酒方法咧，系冇乜话特别嘅，即系要饮多啲水，我哋可以讲系正确嘅。咁因为 冲淡啲酒精嘛，我觉得系， 因为你饮酒精嘅时候会令到个人 脱 水，咁需要你。 飲酒精之前同埋之後咧都要去補水咯、令到個人冇脱咁脱水嘅時候咧，就相對嚟講冇咁醉咁樣啦。 哦， 但係我聽另一個説法啊，蘭姐就係話咧，你飲完酒咧，你想解酒咧，你飲水好飲茶好咧，會將你啲酒精咧帶暈全身噶喎。 咁、其實咧就要睇翻 好啦，咪好暈咯。好正咁样，你饮少少嘅，跟住你可以大匀全身，跟住你哇醉醉。 你早啲讲啊！我男朋友寻晚我冇咁做啊， 你识唔醉佢系嘛？ 你大匀全身嘅时候 关唔关事啊？ 你见到有啲人饮完个面咪好红 嘅，系啊。 其实咧，佢哋代谢即系酒精嗰个毒素冇咁好，所以你就浮咗喺个面嗰度出嚟。 咁、系好定系唔好啊？ 其实系唔好嘅。其实对于酒精，佢哋系分解得冇咁快啊。咁面红嗰啲咧，相对嚟讲就要饮少啲嘅。其实 我听错晒啊，因为有啲人哋讲嘅就系话咧，如果啲人咧饮酒面红唔红嗰啲咧， 就散发晒出嚟， 唔系佢 话 入骨啊。有冇听？ 嗰啲衰仔想呃你咋？ 佢话你啲衰仔，因为散发晒出嚟啊嘛，所以冇醉咁耐噶，饮得耐。真啊，我真系听你咁样讲啊，系啊，所以佢就话咧，嗰啲面红嗰啲嘅话系好。如果倒翻轉，你反而係面紅係唔好啊！ 冇錯，咁所以都要大家留意翻。 我以為佢唔知醜添。 咁我哋即係建議咧，即係嚟男性嘅嚟計咧，其實一日咧唔好飲多過兩杯酒精單位咯。即係如果紅酒嘅，譬如150毫升嘅紅酒，即係一日唔多過300毫升。 好少啫喎， 好少。咁女性嚟講咧，家姐們咧就一杯嘅咋，150毫升 全日啊？ 係啊，全日。當然唔係鼓勵你哋飲酒，即係我哋要注意唔好醉嘅時候。咁你飲一杯起兩杯子，通常都唔會醉嘅。 杯咁大， 係講咗150毫升 啦。我都係咁話，係啊，150毫升再加個零，千五百， 加多個零就係飲水啦。 你唔使咁嘅， 係啊， 聖誕大餐啊，得開心。 咪係咯 ，happy 一下，有咩問題啫？ 好啦，嗱，咁啊飲酒嘅話，大家就真係要留意呢一樣嘢啦，飲翻啲水啦。另外仲有，譬如可能我聖誕大餐嘅時候。點樣嘅配搭嘅食法先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肥 咧？食大餐即係大家都好有經驗嘅啦，應該。咁所以我哋都要留意，即係譬如三點啦。第一就係你唔好話過肚餓咁樣去食，即係你食嘅時候咧，你食啲菜啊，食啲即係少少生果啊， 晾一晾個胃， 晾一晾個胃先。 即係好似黎明咁樣講，唔好空肚食聖誕大餐係咪？ 唔好空肚食早餐。 你係唔好空肚食聖誕大餐啊！ 好嘢， 咁跟住咧就再食下啲肉啊，食下啲即係蛋白質。咁如果揀肉嘅時候咧，其實海鮮啊同魚啊嗰個脂肪，即係相對嚟講，我哋比較瘦啲啊，即係個卡路里都係低啲嘅。咁呢個就第二啊，即係可以揀下啲海鮮啊，揀下魚嘅選擇啦。咁第三就係飲嘢嘅選擇啦，你會飲好多唔同嘅，即係譬如酒或者熱嘅酒啦，或者係一啲嘅汽水啊、果汁啊，因為你嗰餐越鹹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想飲啲甜嘢去中和翻。 飲汽水尤其是係，你唔知點解啲鹹嘅嘢嗰陣咕咕咕嗰只，咁又好舒服。 係啊，跟住又再飲。 咁所以我哋都要注意，即係因為其實你嘢飲個糖分都好犀利啊！咁你飲一罐汽水嘅時候，其實個糖分咧可以成日嚟計咧，可以超即係一半， 超曬標 係。咁你可以揀翻一啲茶啦，即係可以解一解滯啦，或者係冇加即係太多，即係你可以做啲即係切片嘅生果擺落啲水嗰度。咁即係我哋講係啲水果。 水果嘅水， 水果水 ，OK， 倒翻轉頭篤都係啱嘅，水果水同水果水， 係啊， 非常好。 但 係 邊個切咧？ 邊個切？你買啲 唔 使切嘅 鏈，鏈啲汁出嚟，揸咁樣揸啲汁落去啦。 马家姐咪买一盒30蚊蓝莓咪唔使切咯， 你唔使咁嘅，你又喺度 28蚊三盒真系激鬼死人。 好啦，一阵间转头翻嚟，我哋会讲下嘅就有啲乜嘢嘅食谱咧，可以喺今年嘅圣诞节嘅时候嘅话咧，等大家可以啦，开开心心啊吓。 正啊。Something I don't know. Give me magic like a miracle. Thank you for your flower.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 Little bit overloaded, sneezing 'cause I got a cold.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系咪好犀利啊？ 又犀利啊！ 劲啊！咪震爆玻璃啊！好啦，我哋翻嚟嘅就要讲讲嘅就系我哋今日咧想带俾大家嘅一个叫做蔬菜圣诞树嘅， 系 有英文名嘅， 好似 Edible Christmas Tree， 系啊。冇錯，咁啊，即係改嘅啫呢啲。咁蔬果聖誕樹有得食有得睇， 蔬果 係啊，全家一齊參與嘅。 係喎，小朋友一定好開心啊！ 咁啊，食材自由發揮。咁我咧 嚇，食材自由發揮，咁使咩你介紹？ 唔係，即係 我點可以買自由發揮啊？阿叔俾一盒自由發揮我，你唔好咁求其啦，我未鬧完啊！ 我咧就講再，你都未聽完就鬧啦，係咪先？我咧就講翻我嘅做法。咁咧底部咧我就切咗即係啲西蘭花擺喺個底部啦，你見到係啦。咁跟住嗰條柱咧就用咗紅蘿蔔做個支柱嘅， 好聰明啊！係 咪好 醒 啊？佢企起身嘅 係啦。咁跟住咧你就將啲牙籤去吉入啲紅蘿蔔嗰度，吉咗入去先。然之後你就切啲生果啦。咁我就揀咗杨桃啦，喺个最顶嗰做粒星啦， 百里行之星嘅做粒星。 跟住咧就揀咗士多啤梨啦，因為甜啦，見到平啦，同埋咁啊有菠蘿啦，我揀咗，同埋車釐茄，即係個顏色配搭 幾 靚， 都 靚 嘅， 係啊，即係你有得擺喺度睇嘅，可以食咁樣啦。咁啊介紹翻咧紫羅蘭嘅營養小貼士啦。點解用菠蘿咧？就係因為菠蘿咧其實咧就係幫助即係蛋白質啊，即係譬如魚啊、肉啊、豆類嘅消化嘅。咁咧令到咧就係即係食完之後咧容易消化啲啦，好出現少啲嘅腹胀或者消化不良嘅症状啦。咁杨桃咧都系水分同埋纤维素都系好丰富啦，即系都系帮助消化。咁就要提翻啦，肾脏或者有肾病嘅人士咧就唔好食杨桃，因为佢有毒素喺入边嘅。咁所以你可以用翻其他生果去代替嘅。 我有建议啊，个碟咧如果系咧，我会抌啲红腰豆喺个碟。 咦，好核突啦！ 你咪食埋啲红腰豆先。 嚟噶你，唔好理佢，千祈唔好，好核突。好啦，咁其实我哋就讲紧啊呢两样最主要嘅嘢嘅，大家都可以嘅就考虑一下，整翻一个就蔬果圣诞树， 冇错， 系咪？好啦，咁啊呢度要再次多谢晒啊，就系紫罗兰今日同我哋讲咗有好多圣诞大餐要留意嘅嘢啦，系咪？ 我既然系 有 个 我入波， 入波 红腰豆。 好，下个礼拜再见，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寻日结束，立法会上昼十点为新当选的四名议员举行宣誓仪式，由行政长官李家超监誓。最先宣誓的议员是何敬康，其后是尚海龙、陈永光和黄锦辉。 其中王錦輝被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指首次讀出誓詞時有不清楚的地方，要求他再讀一次。補選勝出的候選人按票數高低，依次為民建聯的陳永光、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王錦輝、新民黨的何敬康和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常海龍。醫管局網頁顯示，有個別公立醫院的急症室等候時間一度長達七八小時，例如聯合醫院和仁濟醫院等。屯門醫院急症科部門主管劉柱良解釋，近日天氣轉差，誘發呼吸道疾病，加上疫情的雙重夾擊，各醫院的急症室壓力增加，呼籲輕症的市民可以考慮向私家醫生或政府門診求診。他又說會盡量安排市民在室內環境等候和接受治療，不會再出現市民在露天等候的情況。病人組織聯盟表示，部分市民因為個別原因或自身疾病而未能夠接種新冠疫苗，即使接種之後亦都未能夠產生足夠抗體水平，建議政府為免疫力不足的人士提供長效抗體組合注射，有多一個保護自己的選擇。聯盟上個月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212名有不同免疫力不足的病人，結果發現近兩成受訪者知道自己的疾病或者正是使用的藥物或治療會影響新冠疫苗的抗體水平，超過半數受訪者因為擔心免疫力不足而減少外出和社交。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臨床教授孔凡毅說，長效抗體組合注射能夠大大減低抗藥性，醫管局已經引入，但是數量有限，目前只是免費提供給最高危人士，包括曾經接受器官移植或血癌病人，希望可以延伸涵蓋範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表示，現時排在心肺移植輪候名冊有七十幾名病人，平均每人要等七年才等到合適器官移植，病人很多時候未等到就離世。他期望內地與香港建立機制，相互配對合適的器官捐贈。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榮譽會長周家歡認同可啟動討論兩地器官互享的機制。他又提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器官移植有質疑，香港就在移植的醫學範疇享負盛名，導致不少醫生擔心接受內地器官捐贈會令到香港醫學界受牽連，研究論文不被承認，甚至被醫學組織除名。但他說內地醫學界有在國際會議介紹中國在器官捐贈情況的變化，問題只是別人信不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非常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新界朝早天气寒冷，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4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62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60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6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8升3蚊，阿里巴巴88.1升1.65，美团179.1升3.2。恒生中国企业66.88跌2.2，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66跌9.6，快手70.1升6毫，阿里健康7.44跌6.1，港交所327.4跌5.4，盈富基金19.5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36.17，瑞士法郎0.932，加元1.367，人民币6.983，

心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唱一次。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片段人间，没有你，时间再没有意义。 人生由无数的年和月串成，而每一年每一个月都可以细分为无数的日子，因此生命就是时间，时间就成为我们的生命。现代的都市人非常重视时间，因为它操控着我们的命运，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不过自从五年前开始，我对时间已经有了另外一种看法。这个故事应该由我手上这只表开始讲起。这一只手表是一只黑色的胶表，外表看上来没什么特别，唯一和其他的表不同的就是它只得一支时针，所以严格来说，你看着它都不会知道实际现在是多少点。很多新相识的朋友都会好奇地指着表问我， 陈小姐，你的表这么奇怪，甩了一支针，你不拿去整？ 不是啊，买回来已经是这样的 了。真的啊？你买的？ 我以前的男朋友送给我的。 但是只有一支针，看到时间吗？ 看到的，如果他在我身边的话。 送给你 手表。 嗯， 为什么表多一支针的？ 是咁嘅， 咁点睇时间啊？ 嗱，其实咁嘅，我都有啲一只，你嗰只咧就黑色，我呢只系白色，款式一样噶，因为咧佢系叫情侣表。 咦，你个表又系得一支针嘅？ 冇错啦，嗱，你嗰个表咧就有一支长针，我个表咧就有一支短针。咁当我哋一齐嘅时候，攞只手嚟，嚟咁样拍埋，咁咪知道时间。 咁如果我哋唔喺一齐嘅时候呢？ 当你唔喺我身边嘅时候，时间有咩意义？到底系星期几几多点？边个月边一年？有咩分别？ 佢之后仲话俾我听，呢两个表是他专登拿去钟表师傅那里改装的。我那个表只是留下一支长针，而他那个表就留下一支短针。坦白说，我觉得他很傻咯，做这些这么无聊的事。不过我又不想扫他兴，所以就将这个表戴在手上。一戴就戴了这么多年。除了冲凉和睡觉之外，我从来都没有除下过。讲起我这个男朋友阿杰，他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其实我们的性格是天南地北， 他们每一件事都那么认真，而我就是一个天跌落嚟当被冚的人。不用说，只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已经很不同。 你啊，完全没有时间观念。那由今天开始呢，我就是你的时间。 在我们第五次约会，他就跟我说这番说话。因为我每次不是迟到就是早到，有时就迟半个钟，有时又迟一个钟。但是他打我的手机也都没人接，他说我是不守时，搞到他的心七上八落，成日要为我担心。虽然每次当我到了之后，他都会闹我，只会给我一个暖暖的拥抱。 你啊，你又迟到了，知不知道你每次迟到我会很担心的。 听到他这样说，我的心也都跟着融化了。在第六次的约会，我没有迟到了，因为他出发前打了很多次电话去我家，提我出门口。而且他后来会无时无刻这样打电话给我，提我要做这样做那样，就好像我的人肉记事簿一样。他不知道去哪里抄到一张我的学期时间表，连几时要考试，几时要上什么堂，他比我更加清楚。每日他本来九点才要出门口的，但是他总是在六点就会起身打电话叫我起身，而且会十分钟之后再打一次，确定我真的已经起了身。他考试的时间和我不一样，但是他一定会将我考试前的那一个星期空出来，用来监督我读书。他是读医科的，而我是读商科。我的会计很差，但是他就专登为我去修了一个会计的课程。他说是用来应付我的十万个为什么。如果我有什么不明白和不懂，他都可以帮到手。他为我开了一个联名户口，每个月他会存4000元入去，还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基金。然后他就会将提款卡交给我，叫我需要的时候就自己去拿钱用。其实讲到尾我都是明白的，他知道我零用钱不多，又不好意思直接给钱我用，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他知道我喜欢喝珍珠奶茶，所以他买给我的奶茶里面一定会有珍珠。要讲关于他的事还有很多，可惜我们的故事去到5年前就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他当时在一间公立医院做实习医生，可能因为工作太忙，休息不够。有一晚揸揸下车，他瞌着了，整架车撞了落山，就这样离开了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在电话的对话是： 对不住啊，今晚又要做事，不陪得你啊。 不紧要啦，我明白的。不过你自己要小心身体啊。 嗯，我知道的啦，你早点睡啦。我答应你啊，下次再见，你猜我带些什么给你啊？什 么啊？ 圆圆地戴在手的。但是哪只手指呢？哎呀，真的不知道。我希望到时你见到这件事呢，就会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呢？ 阿杰，好可惜，这一天 始终都冇出现到。 呢个手表系送俾你嘅。 咦？点解个表睇一支针嘅？ 系咁噶。 咁点睇时间咯？ 其实咧，嗱，我仲有一只嘅。你咧就系、是、黑色，我呢个表系白色，款式一样噶。因为人哋本身系情侣表嘅设计咯。 咦？你个表又系得一支针嘅？ 嗱，冇错啦。你个表咧有支长针，我个表有支短针。咁当我哋一齐嘅时候，嗱，攞个手埋嚟。拍埋个表，咪知道时间。 咁如果我哋唔喺一齐嘅时间呢？ 当你唔喺我身边，时间有咩意义？无论星期几、几多点、边个月，有咩分别？ 今日呢一个手表依然戴喺我手上边，虽然唔系好睇到时间，不过当阿杰唔再喺我身边。时间对于我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A box just for wishes and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丰收快活人陪你过冬至。 我是马铃薯小强， 我是 Sarah 李志雄 萝卜， 我是老鸡茄梁继章，我们的节目就好像 罗宋汤， 因为包罗万有， 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庭一样， 饮完乱粒粒， 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福大家冬至快乐。 嚟緊嘅氣氛真係非常之開心啦，又聖誕啦，又冬至啦，跟住遲啲就新年啦，咁樣嚇，咁希望大家咧每一天咧聽住我哋節目更加開心，最好啦。 係啦，我諗其實應該大家都會好緊張嘅啫，應該係廿二號就做冬啦。 係啊， 咁啊呢一排嘅話係咪應該開始要浸緊啲冬菇啊？发紧啲， 开心啊！ 系啊，因为真系要浸几日啊！我见到嗰阵时候好夸张噶，屋企 好开心，好开心， 每天十点到一点，我哋就要做字一样，好嘛？好嘅，差唔多，听日十点钟喺呢个香港电台再嚟过， 拜拜， 再见， 再 见， 着多件衫 ，OK， 保重， 拜拜。 谁